那我们看看商用的 DBMS 中的封锁协议的实现。在实际的商用的数据库管理系统中呢，根据封锁协议实现的并发控制机制呢，实际上是很简单，而且被广泛采用。这样的机制它保证了并发控制管理器自动为事务产生加锁和解锁的质量。第一，当事务器进行 thread code 的操作的时候，系统就产生对数据项 Q 加共享锁的质量，然后后接 read code 质量。第二，当事务器进行 read code 操作的时候呢，系统检查 T 是否已经在 Q 上持有共享锁，如果有的话，那么系统就发出 upgrade code 的质量，也就是要进行锁转换，然后后接 read code 质量。否则的话，系统就直接发出对数据项 Q 申请排他锁的质量，后接 read code 质量。而当一个事务提交或者回轨之后呢，该事务持有的所有锁都被释放掉。这就是在商用的数据库管理系统中，封锁协议是如何实现的。